被窝里全是腿。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，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。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，一大间，宽敞明亮， 40平米。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，西蒙斯软床、大沙发、24寸黑白电视机。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。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？ 那可不是咱没钱呐， 他们家人都色盲。 这不正治着呢吗？这不是。 总之您生活好， 凑合着过。 存款10000块。 9700。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，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。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？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，倒过来就是锅炉。 真格色， 新产品。 什么特点？ 凉得快。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。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。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， 那冻的冰块。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， 自制的冰棍。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， 那冻的是凉茶。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，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。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。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。 自从有了电冰箱，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。 天天都闹肚子。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， 那煮的挂面。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，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。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，吃的不老丁对的。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。 我恨那冰箱。 哎呀，你恨那冰箱干嘛呀？有不少人劝您呢，再找一个新老伴儿。 那甭劝，我比他们还着急呢。我 可有人费老大劲给您介绍了一个，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。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，他倒是有牙。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。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。 有一个45岁的，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。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。 一连3-4个都没成功。 就是这么不顺序。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。 啊，我这叫皮软。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。 谁说不是啊？ 您头发也长了，胡子也脏了，毛也呛了，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。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。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？ 看见您情绪低落，大家都关心您。 我朋友多呀， 张三托李四，李四找王五，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。 多费劲吧。 这女士叫韦贤，今年52岁，是一名中学教员。 她有学问着呢。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。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，我给揪下来了。 您就别揪了。听说他捶了您后背，管您叫杨坏人。 那叫打情骂俏。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。 我不许你这么说，都纷纷坠入爱河。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， 柳暗花明又一村。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。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。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？ 我说儿子你过来，儿子你过来，儿子你过来呀。 您这叫谁呢？ 叫你呢。 嘿，瞧我这角胆的啊。哟爹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 是这个意思 啊。 那个前任姐说，就想跟你们说呀， 啊，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，啊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 啊， 我跟你说是，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， 太清静啊。您看电视，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？ 哎，咱有录音机呀、啊。 这没人给我做饭， 吃食堂啊？ 吃食堂不够味儿， 加味精啊。 我脚心凉， 穿大皮鞋。 我腿肚子冷， 咱有棉套裤啊。 我前后心嗖得慌， 还来个羊皮坎肩啊。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， 戴耳朵帽啊。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， 买四个铁球。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，你知道吗？你 养两条狗。 我穿着大皮鞋、棉套裤、皮坎肩，戴着老头帽，揉着四个铁球，拉两条狗。我那什么模样？我那是啊，我那好看吗？我， 您说了半天，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？ 我跟你直说了吧， 啊， 我就想添一口人。 哦，您想找个老伴是不是？你找了没有？ 还没有呢。 想法就是错误的。我妈刚死多少天，您就这么干呢？你对得起我母亲吗？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，这是你母亲的遗愿。 你这么大岁数，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，光想什么呀？ 结婚。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， 那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。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？ 我没敢说别的呀。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。 您甭费那劲了，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，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。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。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？ 一贴膏药就150啊。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，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。 完了，下回我给您洗澡。 我这手表又要没。 您不亏心呐，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， 每月您宰我吃8次饭。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， 那都是处理的呀。 过年过节给您20块，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。 哎呀，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？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。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？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。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？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。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。 今后啊，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。 哎呦，用不着了，我还是添口人吧。我，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突然领一口人来，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？ 叫同志。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？ 叫老同志啊。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。我跟您说呀，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。如果您要这样，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。你听见了没有？ 听见了。 不吃没味儿，不上膘。哼，从这儿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。 我是聋子宰猪，我没听你哼哼。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，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。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。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，您是伤透了脑筋了。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。 您也是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，说给他买套西装，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。 那叫金蝉脱壳。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。 他敢追我，那服务员能够把他送派出所去。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，您知道买盒烟卷的功夫，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。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，我多给钱。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，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，跳窗户就跑了。 这都逼出来的呀。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，拦是拦不住了，他们还纳闷啊，哎呀，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。 啊，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。 还真猜对了。您什么代号？ 老狐狸。什么乱七八糟，谁当过特务啊？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啊， 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。 我一见维贤，我全忘了。 再说维贤对您多好啊！ 就是 少华， 嗯， 一看见你啊，我脸就发烧。 我看你，我浑身都冷。嗯，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，你收到了没有？ 我看了半宿， 让你今后别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 我想起一句诗来。 什么诗啊？ 你给我的那封信，并不使我悲伤。你说你不爱我，信却写得那么长， 哼，真讨厌 啊！年轻人，别看我们搞对象。 少华呀， 啊，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， 要我穿着好看吗？ 穿上多漂亮啊！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，可惜我没钱呢。 钱都哪儿去了？ 都给汽车司机了。 维贤一听高兴了， 啊， 如果你有钱，你给我买什么呀？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。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， 哦， 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。 您听听，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。 对，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， 嗯， 迸发出青春的活力。 我年轻了有30多岁。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。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。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， 他一看您烫头，能不着急吗？ 哎呀呵， 爹 啊， 哎，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？ 我追新潮。 你照镜子干嘛呀？ 我那挤粉刺呢。 你往脸上抹都是什么呀？ 抗皱霜。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？ 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 我让你说实话。 我没说假话。 你干嘛呢？ 搞对象呢。 什么年头了，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。 那叫盆景。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。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？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。 看习惯了就好了。 哎呦，爹， 嗯， 自从我妈没有以后，我心里非常难受。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。我跟你说，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。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 我有缺点。 我有错误。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？ 我哪知道。 有人看见您呢， 嗯， 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。 那不是好事吗？那不是， 哎，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。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。 说一千道一万，你是铁了心了。 我吃了秤砣了。 我劝你别这样。 不改主意， 咱走着瞧。 到了看，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啊，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。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，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，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。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，鸭绒被一人分2条，拉走您4升3开门的电冰箱，全部东西一扫光。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，您看见没？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。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。我 您要怎么办？ 我跟他们搏斗。 对，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， 嗯， 跟他们讲理去。被徐胖子气坏了。我说少花呀，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找的？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得这个模样的。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。 徐师傅怕您软弱，临去以前呢，让您又喝了2两酒。 对，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。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， 啊， 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，正打架呢，可把徐师傅气坏了。慌嫂子嘞，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了，老了老了，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，你说他找个老伴有什么不对呀？哎，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？ 我要幸福。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，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。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，现在生活好了，苦木头就是要开花。 我要开花。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，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，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？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。 我受法律保护。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的去。甭说是你们，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。 我要嫁人。 嫁人？ 我嫁人干嘛呀？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。 吓我一大跳。 通过这次谈话呀、真管了用了。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，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。通过谈判呢，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。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文贤举办了婚礼，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，开了个庆祝会。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。新郎位您就说说吧。 我跟维贤结婚以后，我们响应政府号召，我们只生一胎。 欣赏完了赵伟洲、杨少华合说的枯木逢春，我们就接着来说说杨少华先生遭到围攻的真正原因。原来发生围攻的前一天晚上啊，杨少华去北京一个朋友家打牌了，一玩就玩到了半夜里3点多钟，他们觉得挺无聊，就想和团里的同事们开个玩笑，想到了就拨通了招待所的电话。那时候招待所只是传达室有一部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杨少华说：“我有要紧事儿，麻烦您帮我找下天津市曲艺团的王明禄。”传达室的人找到王明禄，可把睡梦里的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呀，赶紧跑下楼接电话：“喂，您哪位啊？”就听电话里说了：“喂，你是王佩元吗？”王明禄一听找错了，赶紧上楼去叫王佩元。王佩元跑下楼接起电话，听里边又说上了：“你是马志存吗？”王佩元一听又赶忙跑上楼去叫马志存。马志存也是一溜烟的跑到电话机旁：“喂，哪位啊？”杨少华这句我找常宝霆还没说完呢，对面电话的声音可就变了：“杨少华，明天我收拾你。”有朋友说了，怎么马志存就听出了是杨少华了呢？原来马志存给杨少华捧过好几年的哏，对他的声音简直太熟悉了。杨少华原以为自己设计的这个恶作剧天衣无缝，没想到被马志存看穿了，自然也就少不了第二天后台发生的这一幕围攻。当然这只是大家善意的开了个玩笑。 眼看着自己伤心，你难道还看不清他的飘忽不定？爱若一时不可为，就算你好一辈子也抓不紧。看穿吧，别再逃避，别再压抑，斩断你的死心塌。 去吧，恨 心塌地。今天夜里你该明白，他会留在谁的怀里。哭泣吧，狠狠放弃，好多委屈，清醒的泪流干枯里。从今以后，挣脱爱情的阴影。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，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。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很多关于神兽奇兽的传说，在民间啊也流传着许多被神化的动物给人带来祥瑞与福祉的故事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红九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。今天的经典名段，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传统相声山中奇兽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只山中奇兽，并不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凰麒麟之类的神兽，它就是一只我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动物，在生活中都很常见。不过究竟是什么呢？红酒还不能说啊，要卖一个小关子，一会儿您听段子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山中奇兽这个段子取材于民间故事，说的是这只所谓的奇兽在山里啊与一只老虎相遇了。奇兽当时就是一惊，不过他虽然认得老虎，可老虎并不认得他。面对这眼前的这只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，老虎心中既害怕又纳闷，这些心理变化都被奇兽看在眼里。于是他用一番大话把老虎给吓懵了，看着老虎逃跑的背影，他不觉有些沾沾自喜，心想原来凭借几句大话就可以把凶猛的老虎吓退。但是他忘了大话总是会被戳穿的这个道理，最终呢这只所谓的奇兽还是命丧了虎口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常连安先生表演的传统单口相声山中奇兽。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，这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，百年逗一乐呢赶紧下去，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，您看这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，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身体强壮，食归大肠水归膀胱，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。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？哪位同志要乐都是阳头，来您考察去吧。哎，豆哏儿甭说您听相声， 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，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，哪位乐都是扬头。哎，不错，好，他清晰上升，往上去，低头没有低头的，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。有那么乐的吗？哎，不错，好。这有乐也憋回去了。各位同志，哪位同志都好奇乐？这个乐呢，畅快、舒服，乐完了，啊，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。要不怎么说笑一笑，少一少呢？愁一愁，拨了头。这个乐最好吗？一见这位，您今年有没有50岁？嗨，50没有了，64了。你现在64了，他长得像50岁似的。因为什么呀？这位好乐，什么事儿都抱乐观，最好发愁不好，愁一愁白了头嘛。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，7天7宿过不去昭关，头发白了，他怕发愁。就乐，甭敢白头发。您走大街晃晃，您看30多岁白头发，那怎么意思？那您甭问，他不常听相声。哎，这笑啊是最好。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，山中奇兽，这还是个真事儿，这还是个老段子。因为什么老段子？我姐7、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，我8岁那年呢，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，我就记着呢。这是怎么当回事儿？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回事儿？我们老家在哪儿啊？在云南哈市海儿，石头县。石头县怎么讲呢？大概呀，我这么琢磨的呀，我们这地方出石头。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，竟是山，竟是好几个好石头，还不是坏石头。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，几10户人家。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，姓刘，老公俩呀，60多岁开个豆腐房，买卖还不错，可是自个儿推磨，自个儿劳动。那么后来呢，日积月累攒了2钱啊，买了一头驴。那么指望有这条驴呢，买卖就好起来了。倒坏了，怎么倒坏了？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。呵，这驴好，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，鼻子是挺白，身上可是黑的，黑段子一个样，大高个儿。这个驴外表好，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。磨豆腐是黄豆啊，老头老得注意，一个不注意怎么样，他偷黄豆吃。那黄豆感觉好吃啊，炒冷子来一嘴一嚼，挺好，香，就跟吃蹦豆似的。再来一口，他吃的很香，他吃的可以啊，老头受不了啊，这一吃好几斤没了，不单嘴馋，而且还懒。老头拿着，老得拿着鞭子轰他，不看着他，他站住了。这天晚上啊，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，也没注意，半夜里溜了缸了。这个驴呀、啊，跑了，一刮风，风门开了，跑了，跑了，他捋着山道啊，他就上了山了。走了一宿，他也不知道哪儿啊，瞎撞啊，往上就走啊。走了一宿，赶到第二天呢，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，驴高兴了，呵，好啊，啊，山清绿水，这不是草，那边也是草，这是山坡，树林子里头玩会儿，渴了这有水，饿了这有草，呵，高兴的了不得呀，什么活也甭干呢。呵，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呀，他说了4句诗。